让世界完全的变化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。 请我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 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

笑容，让我再唱一首歌，让我再唱一首歌，让我再唱一首歌给你。心中秘密，一举一动的眼神，潜意识的体味，曾经唱过的歌，怎能遗忘？那是你我昨天的旋律。让我再唱一首歌，为了明天的你。请告诉我怎么做让你感动，让我再唱一首歌，忘掉最初说过的话，让我和你再梦一场。 我再唱一首歌， 再唱一首歌， 失落，你要什么？爱让我们告别孤单，茫然失措不是我要的，我要什么？还是什么？我们都不必说，手哼着歌，在路上自由自在享受每一刻。别在意我，相爱不用承诺，大声地说，恋爱的我很快乐。你爱我，别再疑问我，把心交给谁了，保持沉默，用心感受你的。你爱我。 自己掩藏着失落，你要什么？爱让我们告别孤单，茫然失措不是我要的，我要什么？还是什梦？我们都不必说，牵一个手哼着歌，在路上自由自在享受每一刻。别在意我相爱不用承诺，大声地说你爱的我很快乐，你爱我。别再遗忘我，把心交给谁了，保持沉默，用心感受你和我，你爱我。别再遗忘相爱不用承诺，说恋爱的我很快乐，你爱我。别再遗忘我，把心交给谁了，保持沉默，用心感受你的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心情握不住你从前的温馨，是一声喧哗了我的安宁，听不清自己哭泣的声音，是一扇美丽了城市的风景，身边匆忙的爱情，谁能用爱烘干我这颗潮湿的心，给我一声问候一点温情，谁能用心感受我这份疲惫的痴情，给我一片晴空一生平宁，谁能用爱烘干我这颗潮湿的心，给我一声问候一点温情，谁能用心感受我这份滴水的痴情，给我一片晴空一生平宁。

再见，那年我们十七岁，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还有富贵，富贵花儿常开，谁要喜欢它，快到这里来。汉堡的娇滴滴，好比那初恋少女，滋味相同意，愿你常相依。爱的甜蜜蜜甜到我心坎里，我心坎里只有你，只有我和你。花儿盛开多情意，就像我和你，我们两结连理，圣贤也难比。心坎里只有你，只有我和你。花儿盛开多情意，就像我和你，我们两结连理，圣贤也难比。 灯红酒绿的家，谁能了解这感觉有多寂寞？在这个万家灯火的世界里，幸福围绕着一个人，爱人就在他身边，却又视我不见。为什么离开我又如此冷漠？我真的好想问问你，当初的身边，却又是我不见。为什么离开我又如此冷漠？求求你别让我流泪，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。当我不在身边的时候，你曾经的思念是否还依旧？我真的好想好想告诉你，当初的我在这里，当初的

的雪打湿双唇，泛出冷冷一丝苍白。曾经和你去看的海，早已冰冻不再澎湃。那段时光已悄然离开，而我的心不复存在。如果我不曾被你伤害，我就不会如此的明白。最深的痛让爱醒过来，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话。满天飞舞一片荒芜，满眼风雪和眼泪都化作尘埃。再多的苦于事无补，我你所有才能够重来。满天飞舞一片荒芜，满眼风雪和眼泪都化作尘埃。再多的苦于事无补，我你所有才能够重来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闪一闪亮晶晶，留下岁月的痕迹。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。一年一年又一年，飞逝尽在一转眼。唯一永远不改变，不停的改变。我不像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像你。但在我眼中，你的笑依然的美丽。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要让你懂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推理，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。你每个呼吸，每个动作，每个表情，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。在我眼中，你的笑依然的美丽。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要让你懂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，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。注定多年之后，任何人

思念的余温并没有解决，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，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？也许我不知道，我是真不明了，人对情感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？也许我不知道，你哪儿最好，让我情牵忘也忘不了。也许我不知道，你真的那么好，我的思念你有明了多少？

前我就觉得他很好，喜欢他开朗的笑，每次心里小鹿赛跑，叫我如何是好。总是不敢多看他一秒，好怕他嫌我眼睛小，等那一秒爱情来了，被人喜欢是那么美妙。爱的祈祷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别的女生对他好。爱的祈祷，他听不到，听不到我心中小鹿在赛跑。过了一年的暑期，手不懂序号，花一个晚上想他迷人的笑。 着我，每次想 想到心就会寒痛。到底怎么了，请你告诉我，让我相信，在我们的爱情一道墙树里挥之不去。明明相爱却不能长久，最后还是无法去承受。相信，在我们的爱情一道墙树里挥之不去。明明相爱却不能长久，最后还是无法去承受。到底怎么了，请你告诉我，让我相信，在我们的爱情将树立挥之不去。明明相爱却不能长久，最后还是无法去承受。 会 时候却没舍不得。 我真的存在着，我一直存在着，不管是否的记得，我守着，我紧紧守握着，傻傻的陪着守着，证明你值得。但我会笑着，因为一切都值得。 我一直存在着，和你一起的照片仍在我的手机上贴着。爱会永远永远，你说的，离开我的时候却没舍不得。 我真的存在着，我一直存在着，不管是否的记得，我守着，我紧紧守握着，傻傻的陪着守着，证明你值得。但我会笑着，因为一切都值得。 事情，我把手轻轻放进枕机里，哼起了自己的旋律。想起你，我不禁在此时想起你，于是我做了一个深呼吸，闭上眼整理片段的回忆。原来我们真的那么相 近。 我和你眼神总是胜过言语，那一种默契，连我自己都会觉得惊奇。我和你总会有同一个表情，心中的决定没有谁比我们更肯定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， 唯你相伴。